好了，各位，聊到这儿，本次旅行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送上一首来自王菲的歌曲《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》。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，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风把满场来，是路最短。再回首，情还在，人已散。我恨苍天无语，总闭上眼睛，不听不闻不看。